烦恼自己买的，爱怎么还也不会有遗憾的。新的甜蜜，旧的习惯，他无法取舍，没有打算，怕幸福美满，可也就难。

多一粒钟声，琐碎的吻会不会占用相同的口吻？还记得我们新婚的家门，昨日的温情好像有些陌生，别让这清晨是我的永恒。 说不行。